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英学国际教育的总校长郭佩蓉老师，欢迎郭老师。 啊，谢谢。Hello, friends at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谢谢，谢谢， 谢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雅思考试，因为郭老师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郭老师是在16岁的时候参加过雅思和托福考试双满分，并且后来是申请到的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学，并且在美国读的 MBA。的硕士，而且在工作当中呢，是曾经从事了多年的雅思考官以及考官的培训官，所以呢，请郭老师来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这个雅思考试，可能能给到的一些建议，对很多要参加考试的同学可能都会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雅思考试当中中国学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哈，以及怎么去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口语哈，口语考试当中可能您觉得大家很多是存在着这个流利度啊，或者是语言的这个熟悉程度，这个问题啊， 流利度连贯性的这个问题的话，是我觉得大部分中国的雅思考生的一个瓶颈。对，那如果能够多去锻炼，多去提升这个流利度，讲英语的这个速度，包括连贯性等等各方面的话，那可以对他们来说的话，可以快速的提分。 其他的呢，如果在口语考试方面，经常会看到的中国考生的一些其他的提示。 好的。在口语这一块的话呢，除了流利度连贯性以外，如果中国考生想要取得高分，在词汇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学生缺乏的就是 idiomatic language， 中文的话就是习语，类似我们如果在讲中文的话，我们需要很多的成语。那雅思考试的话，如果没有给出习语，那你在词汇这个方面就肯定达不到七分以上，就最多最多就是达到六分。因为对于雅思考官的话，我们有一个就评分标准，这个评分标准的话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雅思考官都用同样的一个评分标准。所以从我们在评分标准上面的话，我们有所谓叫做 ceiling， 就天花板。如果一个学生他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数据或我们要听的这个词汇的话，我们就会限制他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分数。所以这个比如说一个考生他其实词汇非常的好，他给出很多长复杂的这个词汇等等。 这个确实我们中国的咱们的同学学英语的时候一般会用的比较规整的，或者说比较长的，甚至是比较复杂的句子。 对，但是考官要听的是习语。如果你没有给我习语，我可能听了整个口语的11到14分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习语，我就没有办法给你7分或甚至更高的分数。所以在词汇这一块的话，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描述一个东西很贵， it's very expensive， 除了说 this is very expensive 以外，你可能会说 it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这就是一个习语。OK， 那如果你说 it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的话呢，考官一听到就知道 OK， 你给了我一个习语，那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七分以上的这个评分。对，所以在词汇这一块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这些考生除了准备一些比较复杂比较难的这个词以外的话，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些综合类的一些词语可以用，在考试当中的话可以用。对，但是一定要用对，这边我一定要强调要用对。因为有一些考生他们会跟我说，比如说this cost me a kidney， 就我比如说 my iPhone cost me a kidney， or my laptop cost me a kidney， 就我买了一个 iPhone， 我卖了我的肾去买的。但是你要知道 cost me a kidney 啊、这不是英语，这是 Chinese English， 这是中式英语。所以我说一定要说，在英语当中的话是叫做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不是 cost me a kidney、啊。所以 不同部位。 对对对，所以在准备考试的话，一定要用不同的习语来呈现你想要说的话。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看来考高分真的是不是、 有很多 那么简单， 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很多的技巧。其实当时我16岁，我也考了雅思，也考了托福。当时我也是要去准备，所以我其实是做了雅思考生，后来做了雅思老师。其实我当雅思老师的时候，我当了考官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又都用了很多错误的教学指导方式给到了孩子们。对，所以后来我当考官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 ，OK， 原来应该要注意的是这几个事项。对， 这个评分标准并不是所有的培训老师自己心里有数，并不知道。 这个评分标准的话，其实官方是有提供一个在网络上面是可以下载的口语跟写作的评分标准，但是这个评分标准在网络上它是比较泛的，当然跟我们对 就不贴切， 对，当然跟我们自己考官内部的这个深层度就不太一样，还有这个细节各方面，所以我就比较担心有些考官虽然上网去下载，那自己阅读的话，他们的理解可能没有完全的知道说，考官，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天花板是在那个对外的这个版本上面就没有体现。对，比如说还有包括像写作的扣分，如果字数不够我们如何扣分，这些东西的话呢，也当然在对外的这个公众版上面的话就没有提供。 对，这个确实 对，所以学生有很多东西要注意跟留意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也是希望说特别是透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考生。 确实是 真正的去取得一个高分。对对 对，因为有些这个像扣分点的话，可能郭老师是可以了解的，并不一定我们所有的培训老师都知道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口语哈， 口语的话还有可能就语法方面的话，跟发音。发音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当然其实我刚刚为什么提到流利度连贯性，因为一旦您的流利度连贯性提高了，其实会影响你的发音。因为发音的话呢，我们主要就看的是一些比如说重音，还有等等，那比如说连读等等这些，比如说因为我们中文本身这个每一个字都是咬字非常清晰的， 对， 所以像我们说I don't know why I like this subject， 那很多中国学生就I don't know why， 对，那其实真正讲英语的时候是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这样子，就是连音这样子读下来。当然另外的话比如说一个英语的单词，比如说 present 是一个礼物，拼写的话是 present， present 这个词如果读成 present就变成展示，对，或是presently 现在的这个，所以一个词它的读音不一样的话，其实这整个意思都不一样了，对。那所以有时候在考试当中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知道一下孩子，可能你的失分点就在这里。但是很多学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语法词汇这一块，很多学生就花很多的时间，比如说3个月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在准备他们的词汇，后来到了考场的时候才发现或他们不知道，当然考官一听的时候就觉得你都没有给我体现任何的这个习语，或是你的流利度出现一些问题，或是你的发音出现一些问题，对。那如果考生不知道，他就没有一个方向去备考，所以就其实是蛮浪费孩子的时间。 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的特别详细哈，但是也是希望对这些有限的提示哈能够给大家提一个醒，或者大家去可以找到老师再找到相应的一些指导哈，可能就克服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写作部分吧，您所接触到的中国学生当中面临写作的考试啊，大家经常会出现的或者说比较普遍的问题。 好的，雅思写作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的一点是因为中国考生经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写偏题，看似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因为中国学生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学生我看到的就是在架构上面的话没有符合雅思的标准， 对，怎么说呢？ 是因为看题目的时候审题不标准了，还是说自己的思维方式问题？ 都有，可能有时候是他们审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紧张的话呢，没有把题目的每一个部分都写到位。比如说雅思考试，他有时候他会问What are the causes and the reasons？ 就是比如说举个因果吧，或是结果这样子。有些学生他可能就整篇文章写，只有写因，忘了写果。对，或是有些学生的话，其实有些题目会说就是给一个题目就说。你 agre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and give your opinion, 或是给出双方的这个立场，然后再给出你自己的一个观点。很多学生的话呢，因为我这么讲，其实听起来好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确确是我在考试当中的话，发现中国学生最常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们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们会前端的话写I agree， 中端的时候写 I disagree， and 后端的时候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的立场。对，或是当然还有很多，因为我们中国学生的话，我们通常在第一段 introduction 里面，我们不太喜欢写我们的观点，我们想要引他们。我们都是写在最后面，在 conclusion 里面，在结尾端。但是呢，其实考试就是雅思写作考试，我要在第一端的时候，我就要看到你的立场了，你的观点了，不能够等到最后。对，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学生他就忘了把他自己的观点写在第一段，他就失分了，而且他可以失很多分数。对，还有一些学生他可能 这可能跟我们中文的语言的架构习惯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好多篇文章，所以现在我们都会鼓励学生说，你第一段你必须要填写哪些东西，最后一段的话你还得重复，因为像外国人的话，他其实他第一段他就要看得很清晰，更何况的话，其实雅思考官写作考官的话，他可能一天要改60到80篇文章，所以他看你这篇文章大概就顶多花个3到5分钟，所以其实他在瞄你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可能看第一段跟最后一段，他就在找一些关键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可能他就直接给你一个比较低的分数。所以第一个的话，你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在口语当中一样，也要有一些符合考官要的东西，对，一定要符合这个考官的评分标准，才可以至少有这个机会可以取得一个高分。 那我们同学们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标准呢？是在我们普通的备考的同学，他也是怎么能看到这个这么细的一个要求？ 对，这个也确实是我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确实对外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是没有写的这么细。但是我还是希望说，今天我们的交流后，我们要准备雅思考试的这些学生，可以在写作上面的话，还是多去关注他们这个写作的架构还有结构，可能还是不同的模块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但是写作的话，除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task achievement task response， 就是题目的任务的一个回应以外的话呢，其实还有其他方面了，就是包括像词汇语法，还有coherence and cohesion， 就是连贯性、连接词等等这些方面。对，但是其他这些方面，中国学生普遍来说的话，特别是词汇、学术写作的话，中国学生还是不错的，真的还是不错。但是语法的话，就像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有提到，中国学生如果要达到语法达到8分，就写作这一块的话，真的要达到高分的话，我觉得就是语法的问题了。 对，我是在想，我总觉得因为我们像过去学习英语的时候会讲很多语法，然后会在这个试卷里面体现很多语法考试，但最终学下来语法问题仍然很多。这个确实很困惑。 我觉得我们国人学习英语的话还是比较是就是应对考试。 是， 对，所以很多我们的语法题目也好等等都是选择题，所以我们只要看懂题可以做一些猜题等等。所以其实在雅思考试一样，其实我们在听力雅思听力跟听阅读上面的话，特别是在雅思阅读上面，中国学生基本上考的分数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都是选择题或是我们习惯的这种思路。对，但反而就是因为在口语跟写作当中的话是输出型的这种考试事项，所以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死穴，或者就是他们最难克服的一个部分。 好，我想我们的节目 到这里呢，刚才郭老师是把我们这个雅思考试当中，中国学生比较遇到的一些瓶颈，或者是说比较薄弱的，在听说读写当中突出的一些问题哈，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交流。我们也希望如果面临这个雅思考试的同学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思考。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郭佩荣老师，是来自英学国际教育的总校长，而且是自己参加过雅思考试、托福考试，并且是双满分的成绩哈。郭老师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然和自己啊在这个整个的学生时代去过很多国家，有过很多的这个英语学习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当时您在读高中的时候是在厦门是吗？ 啊，对，我在福建厦门读的国际学校。 嗯，国际学校可能在国际学校里边的这个英语学习的整个氛围还是这个以及锻炼的机会还是要多一些哈。 嗯，对，当时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际学校，因为国际学校的很多的理念，其实就是培养孩子之后，出国留学的话，因为它比较多样化，学习方式模式啊，所以它其实就是更多是培养孩子以后申请国外更好的跟国外的大学做一些衔接。对，所以当时我跟我家人的话也选择这所国际学校。 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其他的普通的中学哈，就是您所在的国际学校，您觉得在学习英语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教学上，优势或者说特点。 啊、嗯，对，我自己是没有读公立或是这个学校，就是国内的这个，也没有去考过高考，就一直是当时我就已经定要读要出国留学，所以我们就选择国际学校。但是国际学校的话，当然我们现在英学国际教育，我们也有很多学生是读就是公立的学校，也读很多很好的学校，所以我也跟他们经常在交流，包括当然我父母自己也都是就是体系内里面的话直接读书啊。那么对我的背景跟他们的背景的话呢，我觉得我是很适合读国际学校的。对，因为当时我读国际学校的话，第一的话，我觉得国际学校班型比较小。对，班型比较小， 班里人数少。 对，班里人数少，所以老师可能会更多的关注我，包括可能我这边我的一些学习方式、学习模式，可以给予我更多的鼓励跟激励。对，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当然国际学校基本上所有的课程都是英语授课，所以这个对我特别像阅读，还有这个口语能力、听力能力的话，都有助于我之后出国留学的时候的这个学习。对， 就是基本上是英语全英语教学。 对，全英语教学，全英语教学，包括像写报告、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英语的。对， 所以自己在面临考试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在准备雅思和托福考试的时候，也是比较 有 基础的。 对，有基础，有帮助。 对， 那除了这两项以外的话，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国际学校的小班制，还有一个是他的这个全英语授课以外，其实我觉得国际学校因为他本身就是协助帮助这些孩子们更好申请国外的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大学，所以其实它很多课程的设置，包括很多的，它会配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很多社团，让孩子们就是有一个多样的这种学习模式，比如说包括像我们当时就有很多学校这边会组织很多的比赛，体育比赛等等。那像美国的大学的话呢，它是这样子，当然看不同的学校跟不同的专业，但是基本上像哈佛大学，我之前自己申请的时候，我也是第一先了解哈佛大学要什么样子的学生，后来我了解的是哈佛它其实要的更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孩子，就是特别是在领导能力就是您除了会读书以外，你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优点，比如说是包括 EQ 能力，包括这个情商，包括组织能力，包括演讲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等等，他都是他特别特别注重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外国的学校他们也会特别看重这个孩子的活动。其实我上一次跟那个一位耶鲁大学的招生官也在交流，还有一个 Stanford 大学的招生官在交流， 他们也我们也在分享，他们说其实除了学校的成绩以外 GPA 以外，他们说中国的学校成绩好的学生太多太多了。 嗯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他们看的一个前提，但是看完成绩后他们可能更多注重就是这个孩子有哪一些优点，有哪一些强项等等。从这当中的话呢，他们才会去选择，就是比如说十个都是学校成绩非常好的孩子，那他们就开始看其他方面了。对， 其实我记得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您提到说当时在高中阶段又参加过很多体育项目，又是学生会的主席，就在这方面自己的丰富的活动和这个社团的活动哈，就是让就是通过这些经历让招生官了解到， 体现 各方面的能力。 对，其实这个就结合到国际学校，因为国际学校的话，我觉得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社团，不同的机会让你去锻炼。所以除了保证就是学校的成绩的这个优越性以外的话呢，其实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立学校等等，他们也有很多的社团，很多的机会。当然，我觉得反正如果孩子说无论是在哪一个学校，他们其实现在相对比起十几年前的我们当时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机会比较少一些，所以就只能够透过学校这边的活动。那现在的话其实在社会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义工可以做义工的这个活动，也有很多就是对外的，还有现在很多像包括像游学的项目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我们也会包括像我们的机构，我们也会帮助学生们去帮他们规划他们背景方面的一个提升。对，就是除了学校以外的成绩后端的话呢，这边他到底要准备哪一些活动，每年比如说暑假寒假他应该做什么，包括他在校的时间他要参加哪一些社团等等，老师这边会给予他一些指导这样子。因为国外的大学他是这样子，他不太喜欢看你在申请前的那一两年才开始做很多活动，他要看的是，因为他通常其实他们也看很多学生，他们就知道您只是为了申请而做这些活动。但他让更多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这些大学他们希望的是看到这个孩子他本身就很有使命感。对，所以他可能这个活动就要从很早的时候就要开始策划，有一个连贯性。对，而且对比可能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活动，学校可能更多在乎就是您这个孩子在这个某一个领域里面有没有生根，就是 专注和 持续。对，就是您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欢艺术，做了很多就是展览等等这些，但是你是不是坚持了好多年，还是你只是做了一年只为了申请我的大学其实高招生官我们也经常聊，他们也说其实现在也很多很多套路 真是。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自己可能在读国际学校的时候自己的一些体会。现在我们随着留学市场现在越来这越周到哈，各种留学服务也越来越周到。对，同学们如果想得到相应的一些拓展和训练的机会，也是能够有很多的途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大家不一定说我一定是选择一个国际学校或者是选择一所普通高中。 对， 对，这个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联系哈，但是关键还是孩子自己的这个选择以及自己付出多少的努力去提升各方面的能力。 对 对 对, 对，好，刚才呢郭老师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学习英语的经历，不管是在这个到多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生活经历，还有读国际学校的这个英语学习的氛围，来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英语以及取得雅思和托福考试这样的双满分的好成绩自己的一些心得。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郭老师在尤其是作为雅思考官这样一个身份和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和大家来分析如何在雅思考试当中去提分。好，谢谢郭老师。 谢谢你们邀请我，也希望我的内容对学生们对考生们有帮助。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也希望郭老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我们带来以他丰富的到很多国家留学的这样一个经历，来向我们分享关于更多的留学方面的话题，比如说名校申请的这个招生官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留学低龄化等等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00播出。好，各位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